各位同學大家好，而家我哋跟住睇感應篇第31節，只有一句受寵若驚。呢句同前面兩句連起嚟，佢係講無恥，所以呢三句就係佛家講嘅三善根。呢句話嘅意思好深，好難體會。榮寵，現代人講榮譽，人哋加俾我哋嘅榮譽，我哋自己要諗下，嗰種榮譽該唔該得？如果唔應該得而得到嘅，絕對唔係好事。老子講嘅，福係禍所伏，呢句話講得非常有道理。就算應該得嘅，亦要盡量謙虛，否則嘅話亦會惹嚟禍害。咩禍害？各位如果冷靜觀察，你唔難見到嫉妒障礙太多啦。你做嘅係好事，你係好人，社會各個地方表揚你，好多人睇到心裡唔舒服。尤其是呢個時代，古時候人心厚道，換句話講，嫉妒嘅人少啲，唔係冇。現代人已經完全冇緣分接受聖賢教育，佢由細所見所聞所學到嘅都係爭名逐利，睇到人哋嘅榮寵，佢能放得過咩？所以喺而家呢個世間，做好事好難好難。做好事受人毀謗，受人侮辱，佢仲能存在；做好事時時受人讚揚，恐怕佢就唔會長久啦。你哋諗下，而家係咪呢種社會？所以呢句話，我哋而家睇到感觸特別深，我哋要懂道理。你明白之後，就知道我哋應該點做。無論做咩好事，越大嘅好事，姿勢越要低，越低越好。做好事越唔俾人知越好。感應篇同我哋講嘅積陰德，陰德就係做好事唔好俾人知。俾人知道已經唔係好事啦。但係而家資訊好發達，做咗少少好事， 就有啲新闻记者佢哋都打听到嚟同你报道嚟表扬你，俾人睇到生疾道障碍嚟搵麻烦。呢种事情我哋有冇諗过？坏事绝对唔好做，好事应该要做。做好事最重要嘅一件事，绝唔求果报。如果有希求福报嘅因，唔单止福得唔到，得到嘅系灾祸。古时候有，而家更多。咁讲起嚟，好事应唔应该做，仲要唔要去做？同各位讲，好事应该做，一定要做。为边个做？为社会做，为众生做。希求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绝对唔为自己做。琴日我睇到齐居士嘅录影带，佢讲嘅系最近真实嘅事情。一个人喺夜晚拉住架车，拉住五个人，结果嗰五个人唔系人，五个系鬼。拉到一家人门口，佢哋入去去投胎，投猪胎。嗰家人生咗五只猪仔。咁就说明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种事情好多好多的。上次香港雷居士在这里，他亦跟我们讲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亲身经历过，跟我们做了个报道。我哋亦将佢用录影机录起嚟，各位时时睇下呢啲，听下呢啲，都唔系假嘅，唔系迷信啊。所以问题眼光要睇远啲，我哋来生去边度，会唔会变成猪？会不会变成毒蛇猛兽？死了之后去哪里，都在一念之间。佛跟我们说，最后一念决定你去哪里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劝我们念佛，好事啊。念佛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最后一念。最后一念还是念佛，那绝对往生。如果最后一念变了，一个不高兴，佛号忘记了，一念嗔为心，就三恶道去了。一念贪爱心，或者你三善道去，你贪爱人天富贵，决定在最后一念。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信的力量愿力要强， 无论在顺境逆境永远不变，我们才能达到自己希求的目标。所以断恶修善，积德累功，我们常讲用那些功德回向净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，不为自己。不为自己，我们自己这一生所受的吉凶祸福就无所谓，心底坦然，不摆在心度。但是一定要断恶修善，一定要积德累功，遵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，一定是正确的。心量一定要托开，各位要知道所有一切罪业从哪里来的，心量太少，用不到人，用不到人的意见，那就错了。一定要学佛菩萨，佛菩萨自己无意见，所以能容纳一切众生的意见。佛菩萨无意见，佛菩萨容纳一切众生意见，我们怎会知道？我们看到佛菩萨讲种种经，就是容纳人的意见。佛所讲的经法，就是听人的意见的反应。他的反应是真实智慧、究竟智慧、圆满智慧，所以能令众生听到之后就开悟，就正果。虽然开悟正果，改变了众生对人生宇宙的想法睇法，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，并没有改变他的习相，他所崇尚的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没有破坏。改变众生的是什么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这种是佛法，这种是佛法的教学，所以佛法能令一切众生欢喜顺受，原因在这里。话再讲回来，总要我们现前能得受用。讲得太高太远，我们得不到受用，那些话叫废话，佛不会讲。最低的教学，最切实的受用，佛同我们讲，要将自己的意思 放下。佛喺经上讲得好清楚，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先能相信自己嘅意思。我哋谂下点解啊？阿罗汉系正觉，未证得阿罗汉之前，你需要聪明，需要智慧。在佛法里面讲是世智辩聪。各位知道世智辩聪是八难之一。那是什么难？所知障。为什么阿罗汉的智慧算是真智慧，能相信自己？阿罗汉已经做到无我了，所以能相信自己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有我，既然有我，当然你那个念头一动，不知不觉，无论你有意无意，绝对是符不符合我的利益。有意无意，他就在这里作祟。什么是我？法相唯识经典里面讲的第七末那识，执着阿那耶识的一份，以为是我。上众解释得更清楚，四大烦恼常相随。乜嘢是我？痴是我，愚痴。见是我，见是乜嘢？成见，我嘅想法，我嘅睇法。外国哲学家讲：我思故我在。你哋谂下，呢种唔系我见咩？佢讲得冇错，我哋上中讲嘅，我系乜嘢？我系我见，就同佢讲嘅同一个意思。佢只讲一个，佛讲四个。我痴，我见，我慢，我爱。慢系嗔慧，爱系贪爱。乜嘢系我？贪嗔痴系我，成见系我。你有嗰啲嘢，你思想见解就唔会正確。阿罗汉冇，阿罗汉呢四大烦恼断咗啦。各位要知道，我见衰途缓就断咗啦。我见属于见惑，我痴我慢我爱属于思惑。经常都讲得咁清楚，所以佛法讲邪正嘅标准系正觉，正觉嘅标准必须呢四个烦恼断咗。诸佛如来法身大士，心包太虚梁州沙界，量大福大。我哋要懂得呢个道理。荣誉唔好当，世间人睇到系好事，大家都要争。有智慧嘅人、聪明人，总系想尽办法回避。 我哋一定要知道，注解里面引用了一段古仔，周成王封白琴于鲁，周公有几句话开导他，那几句话节录在这里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说：子无以鲁国骄人。那时鲁国文化鼎盛，周公啊，周公是大圣人，孔老夫子一生最敬仰、最佩服的。孔子是鲁国人，鲁国文化水平在当时非常高，你千祈不要以为你是鲁国人而骄傲，总教诫他。周公就说：吾闻之德行广大，而守以公者荣。我们想想这个道理，真正有德有行的人，什么是德？我们可以说总结佛法的修学，我们写了20个字，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熟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是德。心里头时时有这10个字，这种是德。什么是行？看破放下自在随缘，念佛是行。真正有德有行，那个人表现在外面是恭敬，对一切众生都恭敬，那个人是真正的荣耀。我们想一下他这句话，孔老夫子做到，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，夫子对人恭敬，无论任何人，绝不敢轻慢一个人，成就他的德行，千年万世后人都将荣耀归于夫子。第二句讲土地薄如，而首以俭者安。古时候对国家对人民有功，封赏就封土地，现在我们将这句当作财富，你有好大财富，好多财富，你能守之以俭，节俭，你先能得到平安。如果你有财富，你生活奢侈，祸害就来了。在中国上最有名的石崇，大富大贵，生活享受奢侈糜烂， 到最后身败名裂，他被杀了，财产被没收，节俭啊！财富从哪里来的？过去今生财布施得来的。中国以前供财神，财神是哪个？范蠡。现在听人讲财神换了关夫子，不知道哪个将他换过来的，没道理。关夫子讲义气，忠义，那是他名实相符。理财未听过关老爷做过财政部长，做过经济部长，听都未听过。他理财的能力我们未听过。范蠡，你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，他知道越王那个人可以共患难，不可能共富贵。他忠心为国，不为自己。国家复兴之后，他知道辞职辞不到，越王不会答应的，偷偷地走了，走了，改名换姓，经商做生意，没多久他发大财。发财之后，他将所得的财物通通拿去布施，救济贫苦，然后由小生意慢慢又做起，三聚三散，自己生活节俭，帮助社会。所以中国后人知道他理财是成功的，是社会的好榜样，供奉他做财神爷。他意思是，你们想发财的人要向财神爷学习，向范蠡学习。发财不是为自己享受，发财是为救济社会贫苦，这种财值得，有意义，有价值。发财一个人享受，一家人享受，一小撮人享受，绝对错误，这会带来灾难。下面讲六位尊荣而首尔卑者贵。六位尊荣是你官做得大，地位高，越高官厚爵，越是卑欠，不敢在人上面，自卑而尊人，你才是真正的贵人。你的富贵不会失了。这些教诲是真实教诲。人众兵强而首尔卑者胜，这句是讲国家军备武力虽然非常强大，时时怀有畏惧的心，那是真正的胜利。如果以这种强大处处欺负人，处处压人，终归于毁灭。所谓骄兵必败，这种情形在历史上我们看得太多了。现实这个世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很明白， 下面讲聪明睿智而守耳如者益，博闻多记而守耳浅者广。周公教白琴呢六件事情，金玉良言啊，就是受宠若惊的落实。真正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怎样能保存自己的功名富贵。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我们宏法利生绝对不为自己，为一切众生的福祉，为整个世界和平幸福。各位要知道，你一个国家富强，周围的国家不富强。中国古话讲，一家饱暖千家怨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大家都好，我们这个好是真的。我们一个人好，大家都不好，灾难就来了。你是众人之敌，遭人嫉妒，遭人亲恨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所以要帮助一切不同的族群，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，帮助世间一切苦难的人，大家才会有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些都是古圣先贤教我们的。只有不为自己，先是真正积得累功。有丝毫私心掺杂在里面，就将你的功德破坏了。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